我就在想，其实那个简风文的书哈，实在值得看哦，真的值得看。连我现在哦，从我现在就在想那个机缘品啊，我也是帮你们复习啊，我自己走第二遍，我就比较清楚了。我讲第一遍的时候，我还比较是说，就是好像文字上啊，没有讲到这么深。我第二遍我自己再，因为要上课，我就再回去复习。那么这次复习，因为我手上也有简风文的书了嘛，我也是后来才有的。那么我也是看过他书，然后再重讲，我觉得整个思路思绪完全不一样。我也建议大家，我现在是打算这样，我们不是从第七品重新讲吗？那么我们讲完第七品、第八品、第九、第十，大家呢每一次就我们讲到哪里就去看看简风文那一段。那么讲完之后啊，我会再从头啊，可能再从第二品，第一品就不讲，第二品二三四五六把它重新再讲一次。哦，等于说整个六祖坛经我们就等于学了快两次了。那么又看这个简风文的书，肯定啊，我真的觉得是。再加上你看你们楞严经、心经、金刚经这样学的禅宗一脉就全部 结合在一块了。我觉得你们班后来这个楞严经这个我为什么会 feel comfortable， 我觉得你们一定能讲。那个除了你上课，那你自己 sign up 哪一段你特别专心嘛？那因为我觉得简风文这些就是六祖坛经这些底子在那边绝对能帮助到你们学经那个楞严经。哦，有用的，真的有用。那么，第三段啊，这个法达这一段啊，跟什么经文有关呢？《法华经》哦，我们在讲《法华经》之前呢、啊，先这个我想想看要不要现在讲？好，没关系，我们先讲《法华经》啊这一段。它跟《法华经》啊，因为这个法达啊，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法达这个和尚啊，他。每一天啊就是在修，他们自己都有一些重点嘛。那么他就是修法华经，而且这个人啊，法华经念了3000次哦。你要知道法华经很长啊，一共有28品。我最近啊，最近再重新听境界法师讲法华经，他讲得很棒哎。你看他法华经讲的是不是3年哦？那你看这个法达，他每一天念法华经，他已经念了3000遍了。你看有多少时间，所以啊，他当听到人家讲说这个，六祖坛经，那六祖慧能啊，他也去参拜，但是呢，他去跟他顶礼的时候啊，他头啊不着地，就被六祖慧能看到了啊。六祖慧能就是说，其实我们跟人磕头啊，磕头啊或行礼啊，不管怎么样，其实是用一颗谦卑的心啊，谦卑的心去顶礼啊，去这个，所以你头会着地。那么你今天头不着地，肯定你心里有一些障碍啊，觉得你是不可以对着对着六祖慧能顶礼的啊，或者我六祖慧能啊不值得你顶礼这样子。他说我想要知道啊，你呀、啊、心里在想什么啊？因为顶礼啊其实是谦卑，自己谦逊谦卑啊，不足人的一个也就是说功高我慢啊这个部分啊是要去经有礼拜。或顶礼其实是可以把自己这个慢心啊也可以给消弭掉。那么如果你今天念法华经念了这么多，那么你竟然这个功高我慢都还在的话哦，那么我想我看啊，你大概这个法华经没学好，所以六祖慧能啊基本上就 K 他啊。那么就问也问他说，好，那你叫什么名字啊？你既然心里有障碍，他当然就问他说，那你叫什么名字啊？他叫法达。哦，这个那个为六祖慧能就继续 K 他说，你要叫法达，但是啊，你今天是空念这个法华经啊。哦，他说我相信你师父以前帮你取这个法达这个名字啊，一定是希望你与法能通达嘛，所以取这个法号。他说我看你现在与法一点都不通达哦，你基本上呢就是在念法华经，你根本就不知道法华经讲什么。其实六祖慧能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法华经是什么，但是对方因为顶礼啊都不肯磕头，就头都不着地，非常傲慢，所以他想这个人法华经不管法华经讲什么，这个人肯定是没学好啊，所以你根本就是空有说念了很多遍啊，说念3000遍都没有用啊，哦，所以你等于是嘴巴说念佛，但心里不信佛啊，所以你只是嘴巴有莲花，心里没有莲花，是这个意思啊。那法达呢听完之后就说，哎呀，是是是，其实老这个师父讲的没错， 我这个法华经哈、哦、念了这个3000遍，根本就不知道在讲什么，跟姚如刚刚讲一样，说很多人都抄经啊、念经啊、背经，什么都会啊，可是就不知道经文里面在讲什么。我们之前在讲这个经文的时候，有说你以前这些功德有没有？我说肯定有的哦，你以前抄写背诵这些肯定是有经文，这个有功德，有福德，不能讲功德，有福德。你如果没有经过那一些的这个经历啊、哦，累积的这些资粮，或者说你更正确方法是说，你有这么多资粮，你今天根本就没有机缘坐在这边听六祖坛经或楞严经，或你以后也没有这个机缘，接下来以后我们讲的这个法华经。哦、所以他说的确我也不知道在讲什么，是不是希望能够和尚啊能够为我来讲述这个法华经。好啦，那这个老师就说好啊，你那他说因为我不识字嘛、哦、所以你啊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法华经拿出来念一遍给我听、哦、念给我听啊，我大概就知道这个法华经讲什么。哦、那这个人啊，这个法华经啊，大家可能要有点概念，就是法华经啊一共有28品，很长的。法华经的内容不难，尤其是啊我们这个楞严经念完已经开悟了啊，去念的法华经啊特别赞。那个整个成佛，你看啊，经中之王三部嘛，华严经啊、法华经楞严经，对吧？成佛在法华，开悟在楞严，所以这个华严经是讲给这个大菩萨们听的、哦、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就来到了刚刚我们说会把那个佛、啊、讲这个讲法50啊，50讲法再讲一次。最主要哦，就是要把它带到华严经这边，那个 sorry 法华经这边来哦。那么也要让大家再更清楚，我们禅宗这一派在平常在学习空性这一块到底在哪里？这整个五十说法你把它连接清楚以后啊，你对于这个大乘的佛法精神就会更加清楚，更加了解哦。那么而且你以后再安排你自己学习的这个 schedule， 或者说你的你该什么时候学什么法，什么佛经对于自己最有帮助，你也会心里比较有这个 roadmap， 是在你的在前面，这个蓝图在你前面，你比较知道说我要怎么走，我前面路是怎么走，不是像说瞎子在摸象，摸一点算一点，然后这样子就学不容易学好。你要是对这整个 roadmap 清清楚楚，哎，那我就知道我的整个规划我应该怎么做，或者我为什么现在要学这部经啊？你看我们讲心经的时候也会讲清楚，那心经到底在这50说法里面是哪一十啊？到底在哪里呀、啊？我为什么要学这个经？或楞严经在这50说法里面属于哪里？哦，那法华经在哪里？我为什么要学它？所以我们今天就再把这个稍微讲一讲，让你更清楚这个 roadmap 在你心中要了了分明的，要非常清楚的，你呀、啊、就会对于你这个学佛的路越来越有把握，越来越清楚自己到底在干嘛。哦，好，它分50啊，这个佛陀他基本上成道啊，他不是在这个菩提树下哦、这个仰观星象或月光那个样子，反正就天象星象，基本上啊他就证悟了啊。那么证悟之后啊，这是我们分为50啊，我记得那时候温迪也帮大家复习过啊。初讲是30，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比较细的讲，细致的讲50，我觉得50要把它讲清楚啊。那个第一时期就叫华严。华严经每个人都听过，这个是讲给菩萨们听的。这个啊是佛陀啊他现这个报身，他并没有出定啊，他在那个菩提树下成道还在定中啊，他没有马上出定，他先花了前面的21天，应该是21天现啊，他现这个千丈的这个卢舍那身。其实卢舍那身这个梵文就是报身，报身是干嘛的？自己受用的报身，以及菩萨们能看到的报身、哦、不同的菩萨还看到不同的报身呢。就像他这个山啊，一座高山，很高啊，高大的高山，他前面呢你看有100，可能有这个52，有一个 building 有52层楼，那么这个 building 啊每一层楼看到的风光都不一样，上面的啊可以往下看啊，那么下面的往上看啊有时候看不到啊，那么 他这个时候啊，他就在先把，就是他说我那时候因为为什么又会讲这一段，我前两天还在，我现在重听境界法师讲《法华经》，他一开始第一集讲得很棒，他说这个在这个日出啊，这个太阳要出来的时候啊，他会先照到那个山，这个先照到山顶。啊，就是你那个高山啊，先照到山啊，之后啊，才照到幽谷。所以一开始啊，先照大山，譬如啊，日出先照高山，这个高山先被照到。所以佛成道，他第一步啊，他先去度菩萨众，因为菩萨众非常重要，他要把这群菩萨们先度到，先度成佛，把他们最重要的这些需要知道道理啊，菩萨修行的功德啊，全部讲得清清楚楚，在《华严经》里面。哦，那么如果不是菩萨根性或没有这个功夫的，你在那听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哦，所以真正听过华严经啊，才知道佛啊这个功德，这个是应该是讲说华严啊，这个你才会知道这个佛功德的伟大。哦，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华严经啊。那么后来啊，这个出定之后就开始讲法了。这个法《华严经》离我们比较遥远哦，讲给菩萨众听的。那么《华严经》很厚啊，好多本啊。那么应该是传到现在传下来的，也不是完全非常完整啊。这个是一部大经。那么我目前看到的那个净空法师有讲过啊。那么再来呢，就他就出定了。出定啊，就开始度所有的凡夫俗子，就跟我们就比较有关系了。那么出定之后啊，它也分成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啊，叫做阿含。阿含，大家阿罗汉的那个阿含是包含的含。阿含，你有听过阿含经？所以阿含时期啊，他所讲的法是讲给这些小乘跟中乘人。也就是说，其实这一群法，因为为什么菩萨那个佛一开始讲这一段呢、啊？其实佛陀啊，他讲经说法49年，大部分时间呢、啊，就是前面的四集所讲的法，根本都不是他自己真正想讲的。但是因为因缘没有到，他没有办法马上讲出来他真正心里想讲的事情，所以他只好根据啊众生不同的根性，讲不同的法。把你先带到正途，把你带进来之后，他才有办法告诉你他真正想讲。就像你一个大学教授，他想真正想教你的是高等微积分，你觉得他 day one 就跟你讲有用没有用？他要先教你加减乘除啊，哦，之后呢，可能才教你什么微分方程啊，之后才教你这个三角函数啊，最后再教你这个微积分，最后才教你高等微积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哦。所以在阿含时期，因为众生啊完全都没有任何的根基啊，所以佛那个时候只是告诉你说，其实人生很苦啊，境界很苦啊，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人生啊，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很苦啊，无常啊，这个等等啊，这些苦痛，先希望我们能够出离。那那个时候啊，比较是在讲这个讲空啊，讲苦啊，讲无常。那么当大家啊这个升起了出离的心以后啊，比较有出离的想法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就分成，就是一般人如果没有听后面的，他就说我出离就好了吧，对吧？只要我自己能解脱就行了，我有解脱的想法，我自己解脱就行了，我就不要再回六道轮回了。但是这是佛真正的意思吗？那当然不是啊。这个不是佛真正的意思啊，他真正的意思是要把你往成佛的路上带去啊。那你如果在阿含念完阿含时期苦集灭道啊，我们这个叫四圣谛啊，知道这个人生很苦啊，哦，这个知苦啊，这个苦集灭道嘛，知苦断集目灭成修道，对吧？你知道苦啊，你就去要灭掉这个苦的因嘛，集。那么你目道目。那个目灭修道，目是什么？很仰慕，那个灭是极灭，哇，很仰慕，心里非常向往那个涅槃啊。那么你就去修道，苦集灭道，知苦灭集，这个目道，目灭修道啊，这个苦集灭道，那不够啊，自己解脱了不够，所以呢，佛想说时间差不多了，那么就开始这12年阿含经，我记得好像一讲是不是讲了12年呐、啊？之后啊，就把大家还14还12年，把大家往方等的路上带。啊，方等是什么意思呢？希望大家不要修小乘，要回小向大， 能够回小向大的方向走，那么走到大乘的路上，但一马上跟你讲大乘可能还没办法接受，所以中间经过方等啊，大概有8年。方等啊，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啊，很重要很重要，大家可能都听过，叫做《维摩诘经》。维摩居士啊，维摩诘居士啊，很这个我相信也是这个古佛投胎啊，就是大家都要投胎，这些佛都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啊。这个是一个在家众，但是非常非常厉害，富可敌国。第一个非常有钱啊，又很有智慧，而且啊修佛修的程度非常好。这些阿罗汉们啊，每次去找他都被他 K 的一头包啊。那个因为他这个是大乘法门嘛，这个小乘法门没办法跟他讲到一块儿去啊，所以大乘啊，这个是在讲解脱，对不起，小乘啊是在讲解脱，自己解脱，从六道轮回里面解脱啊，大乘呢是在讲自在，这个自在啊是除了解脱之后啊，你能够空有两边不着，你能够随时来回，你不会说解脱从六道轮回里面解脱之后回不去了。这个自在啊，是我们所讲的真的真空妙有，就是你完完全全理解那个空性了，而且你知道空性啊，知道色跟空是同一件事情，轮回即涅槃啊。昨天我真的我觉得那个仁波切讲的一些东西真有点醒我，他说其实啊，你的这个轮回啊，你根本不怕轮回。你重点是什么？你要知道轮回它本性当体即空，你要知道轮回它本质是空的，那轮回就是涅槃了。你今天不是要把轮回给灭了，你是要领悟到，要证悟到轮回其实它当体即空，那轮回即涅槃。同样的，烦恼升起，你不是要把它给灭了，你是要了解烦恼当体即空。那你了解烦恼即当体即空，烦恼就是菩提。哦，我也是一样。他说这个 non-self， 就是说你这个无我是怎么来的？无我不是要把我给灭了。你说，哎呀，对对对，我现在要证得空性，我把我这个我给灭了，不是。你要知道，你要证得我啊，当体即空，当体即空，这个我就是这个 self 就变成 non-self， 就变成无我，无我就是涅槃。就是实相，就是空性，哦，所以他就把所有的人啊，从小乘慢慢慢慢往大乘路上带去，哦，中间呢就有一部很有名叫《维摩诘经》。《维摩诘经》呢，讲到这《维摩诘经》，我们就说我们呢是从禅宗起家嘛，对吧？我们其实这一班哦，其实或者我自己上课内容比较多，就是其实禅宗。你看禅宗啊，最重要的七部经典啊，七部经典啊，《六祖坛经》《心经》。金刚经啊，跟它配对的是圆觉经，再来呢楞严经，楞严经还有一个跟它也是不相上下二愣子，什么楞伽经，最后还有一个维摩诘经，这七部是禅宗一脉的七大经哦。那个我们在学六祖坛经时候不是也有讲吗？那个其实一开始啊，它是楞伽经，是他们那个这个禅宗啊这一门的这个。那个叫什么？他们这个叫那个心法吧？我不知道叫那个名词叫什么，反正他们的正殿这个门派哦，这他们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经典是《楞伽经》，是到了六祖以后才后来变成《金刚经》哦，就好像变正殿之宝、正宅之宝，从《楞伽经》变成这个那个叫做《金刚经》哦，所以这七部你看我们学了哪一些？我们学了六祖坛经啊，很扎实，心经很多遍，金刚经也真的学的是很扎实的学了一次。那么，楞严经没话讲，对不对？大家都能讲课了。然后再来，其实我们有讲，就是说圆觉经啊是值得学。圆觉经我是在暑假啊，我放假的这2个月，我把圆觉经就从就是说看，真正这一次是真正看完了，以前看不懂。怎么看也看不懂，那个看不进去。那么，因为学了2年多的这个，叫做《楞严经》。哦，对不起，我刚讲什么？我就头昏了。我刚讲《圆觉经》啊，我没有讲错。我就那2个月，我把《圆觉经》给看完了。以前怎么看也看不懂，后来《楞严经》学到现在，我再进去看一次，哇，这次看懂了。我这次看懂了。 然后我还把这个，我还跟那个 Carita 讲说，哎，他们那个小班比较用功，我说，哎，我看完这一部啊，我觉得你们有空可以去看。我说那个 Linda 把所有的注释从那个台北啊，就是那个佛陀文教基金会能请的都发给我了，都寄过来给我了。我说我每一本都很快的看啊，那你们就看圆瑛法师注释那本就行了。哦，这个圆觉经啊，他说他后来也去看了一下，他说啊，圆觉经就是楞严经的一个缩小版。我说没错，你以前没学过楞严经，你根本一辈子也看不懂圆觉经。我每次看完看了一下，我就把它关起来，因为真的看不懂，完全看不懂。那么现在只看懂文字非常优美哦，十二个那个菩萨问了佛陀十二个问题，都跟修行有关，然后都是楞严经里面所讲的内容啊、哦，一个缩小版。讲得很赞，所以圆觉经啊也是我觉得值得去学习的啊。那么还有一个是楞伽经，楞伽经是大慧菩萨在楞伽山上哦，这个问佛啊，有100个问题吧，就是对于一个一些比较很重要的一些概念，他询问佛的想法，包括自信啊，包括自然啊、因缘啊等等，哦，就是一些很重要的概念。这个哦，也是以后我跟那个他们讲说，这个我觉得以后我想找同学，大家比较用功的，大家一起来 study 哦，这些是很重要的。最后一步就维摩诘经，维摩诘经是这个居士啊，这个富可敌国、智慧无敌的这个维摩诘居士啊，他有一次啊就托病，假装自己生病，生病啊就找。这个就在那儿说他其实是托病要弘道啦，就是说自己生病，然后就在那讲说，哎呀，我病啦，怎么这个佛陀啊怎么不派人来看我啊，佛陀怎么不来看我啊等等啊。这个后来啊，这个佛陀就听到了这件事情，然后传出去，那佛陀就派这个，他应该是派谁啊，舍利弗吧，是不是舍利弗？好像要派舍利弗还是须菩提，应该是派舍利弗了。舍利弗是智慧文明，他就说，哎，舍利弗，你要不要去看一下那个维摩诘居士啊，生病了。那个我也是在看那个以前看过这个故事，我也是在看那个境界法师讲那法华经第一堂课，他就讲的整个五十说法，我要讲的很精彩。他说这个我就讲一小部分，他说这个舍利弗啊，舍利弗啊就说跟佛陀讲，哦 no no no no 我没办法去哦。他说啊，佛陀说干嘛你不能办法去，你智慧第一你干嘛不能去。他说这个你不知道，我上次啊有一次在打坐静坐入定，哇，那碰到维摩在树下入定，碰到维摩诘居士哦，那他就问我说，你舍利弗你在打坐啊静坐啊，你在入定啊，请问啊你是心在打坐还是身体在打坐。他说哎，我都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了。他说其实对这个小乘人来讲啊，也没什么身体，也没他那个，也他对于那个没有如来藏的概念啦，哦，他觉得其实就是身体就入灭了嘛，哦，那个所以也没所谓的如来藏啊，所以一问这个问题啊，问倒他了。不是，反正心理跟身体不是，反正都是虚妄的嘛。哦，这个真一问问倒了。他说啊，哇，那个时候啊，维摩诘居士就跟他讲，他说我告诉你啊，不起灭定啊，而现威仪相，就说你不要真正，你根本不需要真正的灭定，你就能够生威仪啊，就是能够生各种这个威仪的相貌啊。他说这个才叫做真正的禅定。你这个根本不是禅定，哇，这个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这个心啊，你这个如如不动，但是你可以显各式各样的应化身。这个时候须菩提就这个舍利弗吓到了，为什么？这个时候他发现原来小乘做的是解脱，就是我自己从这六道轮回里面解脱哦，我也没什么现各种什么相，现也没有相可以现啊，我就自己解脱。大乘不一样啊，大乘你知道这个如来藏万法唯心造，所有一切都是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所以你的心当你证得真正的空性是真空妙有，那个妙有就出来了，妙有就是各种的威仪相，就是其实就是各式各样的应化身。哦，你见到，所以后来楞严经我们学到后面就会讲观世音菩萨32应化身，14无畏，四不可思议，是为什么？就是 见到各种不同的众生，见到菩萨我就现佛的像给你讲法，现到有一些就碰到这些天这个比如说圆觉声闻圆觉，我就现跟你同类的像讲法给你听啊。那么我看到比如说有些人想要做国王想怎么样，我就现各种能够讲法给你听的，给你那个身出来，各式各样的身哦，各种众生有求我必有应，这个东西叫自在。所以自在是真空妙有，那个现大用啊。这就是刚刚我们那个阿 K 同学问说，诶，那我现在六道轮回里面，我现被割刀割到，我要不要止血？那当然要嘛，因为你没自在啊，对吧？我们现在在禅的如来，等到你真的证得空性解脱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能伤害你啊。割力王割截身体，佛陀也不会死啊，照样也不会痛啊。他早都证得空性，这所有的一切都无二无别，没有所谓的刀，也没有所谓的肉，全部都是同样的微尘众，而这微尘众，一切微尘众都是我的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我的如来藏就是你的如来藏，这是义父以前问过的问题啊。所有人如来藏不都同样的百川入大海？如果还有你的我了，你的我的如来藏的分别，那不就又陷入二元？哦，所以维摩诘居士。这个维摩诘经他对于这个阿罗汉去看到他，哇，终于明白解脱跟自在中间的差别，小乘跟大乘中间差别，所以心开始向往啊，向往往大乘的路上走。那么之后才有22年啊，这个般若时期啊，讲这个，其实那个五乘那个什么时候讲什么经，我应该都有发，是不是在心经2021那个群上都有发给大家，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到了中间22年般若，当然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这一段啊，应该是这个大般若经，来，那里其中的一卷叫金刚经啊，那整个大般若经它那个精华呀，就是我们所学的这个心经。这22年讲般若，般若是什么？就是空性的智慧，讲实相。但是这个空性的智慧啊，你如果只证得空性的智慧还不够哦，你没有办法成佛哦。所以讲说空性智慧，如果你只 focus 在般若，你只证得 all the way 到空啊，我空法空，空也空，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圆证哦。这个时候你只是进入了一个没有二元的一个境界，你还是有一些许二元没有完全证悟，所以这个时候是般若的境界。就是说我先把这个是楞严经后面我们都会讲到，都会再讲到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我会把这整个的那个过程清清楚楚跟大家讲。可瑞塔他们学了好几遍，那几个人应该现在都完全清清楚楚哦，非常清楚。然后就是告诉你说，第一步啊，我先把这个对于我的执着，所以我是说色身的执着啊，先拿掉啊，把我先证我空之后呢，对于万法的执着，觉得万法是实有的哦，这些东西这个分别想把它去除，那证得什么？证得我法空。等一下啊，等一下 ，sorry， 有电。好，那再来呢，把法空结束之后，记不记得我空法空？最后呢，你要把法空也空掉，把我空法空也空掉的那个念头啊，那个空也要空掉。所以我空法空，空也空，这个时候穷空到底。这个时候穷空到底，那这个时候啊，你是不是已经证得圆证？其实没有，因为啊，你穷空到底之后啊，你这个叫做什么？从假入空嘛，然后我空法空，空也空之后啊，你得怎么样？你得再从空啊，再出假。先从假入空，再从空呢，要出假，又回到这个娑婆世界来救苦救难了。所以般若时期啊，讲的是什么？这所有一切，你看我们学的楞严经，也是比较着重在空性哦，就是讲这个体性的部分哦，就告诉你哦，你看讲的这些东西，所有东西无声无声，什么东西无声，告诉你这所有一切是虚妄的。他当然两边都讲，可是呢，比较着重是在讲体性，当下当体即空这个部分。那么你看《金刚经》是不是也是？虽然先告诉你啊，这个 发愿度一切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但是整个金刚经它的重点还是比较偏重在体性空寂这一块、哦、所以那么随缘变现有没有讲？有，但是重点没有这么多，因为在这一段的 这个时期，这22年，大家对空性还不明白，所以讲空性讲空性，到最后的时候，所有同这些学生弟子的那个基础啊差不多了，还比较行了之后啊，他就开始讲法华，7年讲法华，最后一天一夜讲涅槃。这个7年法华就是在告诉你要开权显实，开机显本。这个权是什么？权教，权是权宜之计，也就是说他之前所讲的阿含啊、方等啊、般若这些东西都是权宜之计，也就是说跟针对众生的根性讲不同的法，当大家 ready 的时候，他终于可以显实了那个什么实相，真正他想讲的，哇，现在终于可以讲了。跟你讲法华经啊，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这个这个空也空，就在那个空里面，你要出来啊、哦！你要出来。第一个当然是告诉你前面所讲的这些法啊、哦，在小乘、中乘是什么？是小乘是什么？是路车嘛？记不记得？哎，对，是哎，洋车，洋是先洋车，对，洋车。中乘呢？啊、哦，圆觉是不是因12因缘这个证悟的啊、哦？坐的是哎路车，圣诞老公公的路车。然后再来呢？般若的时候啊，进入大乘了，但是这全教菩萨啊，还在讲空性，所以这个全教菩萨啊，你看啊，凡夫只有嘛，那二乘人呢，怎么样只空？但是到了这些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啊，还没有进一真法界的这种，就是还有二元思想的这些菩萨们，他啊，其实虽然知道说空跟有都不能着，但是他心里怎么样？空还是空，有还是有啊，这些东西都是实在的。所以啊，他没有办法证悟，他还是二元、哦、所以这些东西其实般若都是讲给这些菩萨听的，说你呀、啊、不要有二元、哦、这个二元是不对的，所以这些菩萨们还得去听楞严经啊，还得要听金刚经啊、哦、虽然他行菩萨道，他走他修大乘，可是没开悟嘛。那么到最后哇，所有人开悟了，我空法空，空也空，进入一真了，开始慢慢把二元啊一点点一点点放掉。这个时候因为一真法界这个就是说已经证得空性，没有圆证，但是已经证得一部分了，二元开始慢慢断，就看到初二的月亮，虽然还没看到十五的月光、哦、一点点慢慢放慢慢放，最后他要回在这空性的基础之上，他要再回过头来去上，不是上去来六道救苦救难，这个时候是真正的在空性的基础上行六度，这个是我们所讲的菩萨道，菩提萨埵。菩提什么？你要证得空性啊，萨埵呢？救苦救难啊，你要到这个时候，你才真正证得空性，然后证得空性你，有没有圆证哦？但是你已经有基础了，二元已经开始破了，你有概念了，这个时候开始 practice 六度，最后一过关斩将到最后圆证。哦、这个是佛陀所讲的五十说法，你要把这个蓝图啊全部搞清楚。华严我们没学、哦、这个没办法，以后啊大家慢慢慢慢功夫越来越深的时候，可以自己开始去听听有些法师讲华严。那么阿含我们就跳过去了，因为阿含知道这状况，但是我们也跟我们的这个运气都不错、哦、都不是说小圣起家，那么我们就直接，其实你看我们这群人直接都是从般若开始哦、连方等都没，因为没有小乘也不用经过方等，就从般若进去。那么般若一路学过来，都是我觉得我们的运气都很好、哦、大概真的是发了正，就是发了这个菩提心、有这个正很正的能量，所以就有这个机缘。我觉得我这一部分的运气非常好，就是有这些机缘一次就可以读到，或者有朋友来，有一些这些善知识来就介绍我最棒的书。那我刚刚我自己也有这个福德啦，也有这个资粮，看到了这些书，知道哪本好哪本不好，就一路，那我们都是学了一些非常正这个叫做怎么讲，很最正统的哦，就最棒的这些解释，这些法师讲的，你说金刚经的姜味浓哦，然后我们也学这些 那个叫做木参老和尚写的一些书，它比较难哦。虽然心经，可是写得很棒。或者我们看圆觉经，那个楞严经有这个圆音法师的哦，有译贯这样帮我们辅助。像我现在还看焦光大师古时候的，以前看不懂啊，现在开始可以看看明朝那些人写的书，开始看懂。那么以后啊，一部部经文应该都已经找到了。最好的法师，最好的一些注释，然后还有你看，还有这个境界法师讲的这些东西，当做辅助非常好。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一群人福报很棒。你不要以为这些东西啊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我们在那个 clubhouse 也有听到那个上面不认得的朋友们讲，他们就认识莫名其妙的法师，误入歧途也有啊，讲的乱七八糟，不知道在讲什么，就整个青春时间就浪费掉了。后来还发生一些很不幸的事情，都有啊，所以我们有这个福报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啊，所以大家要珍惜。好，讲完这个五十啊，就讲回啊这个法华经。所以这个人啊，他就这个法达哦，就学法华经。法华经呢，他就说那怎么办啊？他就念了这个法华经给，就开始念给六祖慧能听啊。我们讲法华经一共28品嘛，那这个人念到第3品的时候啊，慧能就说，哎呀，我已经听懂了，你不用再讲了哦，我知道了这个法华经啊，这个讲啊，讲到第3品的时候，他就说他听懂了。第1品就是序啊，那讲的就是很简单的序，然后方便品等，讲到譬喻品的时候他听懂了，他说啊，我已经懂了，他说我告诉你哦，他就告诉那个人，他说佛陀投胎示现八相成道啊，就到这个来这边示现成佛。他说：“我告诉你，佛陀就只是为了一件事情。”他说：“这个他为什么来这边示现呢？”他说：“告诉你，其实就是为了一件大事，就是佛的知见，就是要把佛的这个知见啊，这个《法华经》就是在讲佛的知见，而佛这世来投胎八相成道，一直 all the way 49年，到最后就是要最重要最重要，其实就是要把这个法华经讲给大家听，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佛的知见。所以这整个大事，他说你看，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原来就是这一个大事是什么，就是佛的知见，就是佛的知见。所以法华经讲的什么，就是佛的知见。而他这边有讲开示悟入，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开示悟入啊，这个佛的知见是什么？其实佛的知见就是觉悟了。所谓佛是什么？不就是觉的意思吗？成佛就是你变成开悟了，你大觉了，觉悟了，这个就是你成佛了。你不是成佛，我相信你们现在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成佛不是说你哇，你变成佛像，放到全身金光，放在那边给人家拜啊，不是这意思。成佛是说你觉悟了，所以佛的知见就是你觉悟了以后的你那个。就是空，哎，佛的知见什么？就空性嘛。佛不就终其一生就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众生之所以苦是因为迷惑了。那么你只要搞清楚真相，你就不苦了。所以这个真相是什么？就是空性。所以他希望你能够开，你看啊，他是不是说那个要能够开佛之见？所以开佛之见，他说开觉的之见，佛就是觉，开是悟入。如果啊你还对开示悟入中间的这个层次啊不是很清楚的话，那么你就去想，我们在学金刚经的时候是不是曾经教大家信解行证？信解行证是华严经里面的这个层 所提到的啊。开示就是先开佛之见是什么，就先让你了解，先听懂哦，先开示你，开先让你先有这样一个概念。是呢，就是我们的解，你要去慢慢理解。那开示悟呢，你要能悟，我们刚刚有讲过，你必须要什么样？你要能禅修啊。那个悟是什么？你真的自己 去观察，看到说，哎，这个佛没有骗人，他讲的是真的，我确定了，我是自己看到了，我自己在旁边观察，的确是这么回事。你没有经过这个，你没有经过这个阵痛，你婴儿是生不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开示悟悟，你必须一定要经过禅定。你看嘛，六度是不是也是禅修之后才般若啊？那开示悟入呢？那你就真正的入佛之见了，入了完全天人合一的，或者说这个与这个生佛，不应该说生啊，众生生佛，那真的你佛性出来了。开示悟入就是我们讲的什么性解行证，也就是之前讲的什么闻思修证，你是把这个层次全部连在一起，不就全懂了吗？只是我们上一次在上课的时候，我觉得简风文里面有讲一个我觉得特别棒的，我是很喜欢，所以我会再提一次，就是讲那开示悟入啊，开他怎么介绍，他说开出本有，示出本无，悟什么无有无，最后入什么入出无碍，什么意思啊？开啊，开出本有啊，就是说开始就是你原来本有的你没有，现在有了。请问大家，原来本有你不知道的，你本来就有，但你不知道的是什么？就是你的佛性如来藏。所以他开出本有，就是你原来本来就有的那个佛性啊，那个如来藏，你所有的光明，你的觉知，他把你开出来。这个啊，你原来不知道有的，现在让你知道有的，这是理，在讲理。哦，理法界就在讲理的这个部分，体性的这个部分，真如实相的部分。然后之后是呢，是出本无，也就是说，你以为本来你以为有的，他告诉你是出本无，在讲什么？是在讲事情相用这部分，在讲的是因缘生灭。其实因缘生灭本来是没，就是说这个东西本来所有引以为存在的东西，其实根本不存在。之后啊，所以一开始是从假入空，之后呢，是的时候从空出假，再来呢，悟是什么？就是我们讲他菩萨道啊，他告诉你，你发现什么事情，发现那个无啊，就是说这个有跟无啊，刚刚开出本有，示出本无嘛，他告诉你有跟无啊，其实啊，都不存在了。也就是非因缘非自然，有啊是假的，你以为就是说那个因缘生灭这所有东西其实是就事相上面这个相用啊，相用其实是虚妄的，非因缘。而这体性呢，体性你说哇完全空寂什么都没有，那也不对，非自然哦，非因缘非自然才是真正的这个我们讲的实相如来藏。所以你要悟到了，就是说有跟无啊都是虚妄的，非因缘非自然。现在你们大家就听懂了，应该开始有能力听懂了。所以第一个开出本有的时候是说，哇，这讲这个理啊，那个事出本无呢，因缘生灭是在讲事。那现在告诉你，其实有跟无，理跟事啊，其实都是不存在的，非即非离，非因缘非自然。所以整个实相就是说，你不能落在任何一边。那这个时候你哇，到了这个点上呢，进入中道的时候，你理事无碍，理跟事啊，因缘跟自然，体性相用两个合而为一，性相一如，这个时候是一如了，一如呢，你就真的是无碍了。最后入是什么？哇，你理事一如的时候，你事事无碍，理事无碍的时候，你就事事无碍，所有一切那就现大用妙用，所有的一切完完全全的。就是完全没有障碍了，这个时候叫入出无碍哦。所以这个他在《楞严经》在这个简风文里面讲这个开示悟入，我觉得很赞啊。所以我特别把这个讲出来哦，就是跟你们复习一下。那么最后他就告诉你说，其实这所有的一切哦，就是告诉你不能起心动念。他说你啊，外面啊，外缘内扰，就是你外面不要被境界所迷惑，就是《金刚经》前面所讲的，不要着境，不要着相。后面的内扰是什么？你不要起心动念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如果你这所有的这些 着相啊、着念这些东西全部都能止息啊，都放下，那么你不要向外求，那你就是开佛之见，开示悟入就这么回事儿。哦，开示悟入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先就跟你讲说，当我们知道佛性原本具足啊，真的要做的什么？真的要做就是不要在外面上面瞎一直不停的撒沙泥啊，那之后那个光明自然慢慢慢慢就现前。哦，所以呢，最后他我看看有没有什么这种重点呢、啊？我看看这边，这边有讲啊，他就后面有讲啊，这个，所以他说开示悟入整个言人言经啊，那个法华经就是要你开示悟入佛的知见，佛的知见什么？就是空性。但空性哦，要再讲一次，就是绝对不是空以空就结束了，是说你要从假入空。然后呢，从空还要出假，这个空假两边呢、啊、都不着啊。这个你知道，空假一如啊，哦，这个是这个理是一如啊，性相一如，这个是佛的知见啊。那他就告诉你，古时候啊，那个羊车、鹿车、牛车啊，这些东西啊，其实啊，还有这个全部都是权宜之计。哦，那就是以前的事情，权宜之计。我们现在这所有一切，就是带入你进入什么一乘大法。一乘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的一念心性，万法由心造，唯识转。哦，所有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的如来藏。你从来没有离开过。你说哇，我累世累劫投胎，做过各种人物，发生这么多事情，我阿赖耶识里面有恒河沙般的种子。他说你从来没有出过那一念心。所以就是一乘，最后啊，你的小乘、中乘、大乘都把你最后摄入那《法华经》讲的这一念心性，所有东西就是那一念心性。所以假也是虚妄的，有也是虚妄，应该讲什么？有也是虚妄的，空也是虚妄的。其实或者说你到最后证悟了，哦，你就知道说，其实空有一如，完全没有任何的障碍啊。这个就是一念心啊，所以。这个最后这个大家讲是大白牛车，你说那个羊车 跑一下就散了，那个圣诞老公公鹿车也就顶多装几个礼物，跑一跑也不行了，牛车跑得比较远吧，但不舒适啊。最后是大白牛车，哇，这个车里面呢有毯子啊，有被子啊，非常的舒适，你在那边，而且可以永远的这样走下去啊，没有任何的 discomfort， 而且不会永远没有障碍，会一路到目的地，就是告诉你这个。一念心性，一乘大法，所以小乘、中乘、大乘，其实最后都是希望把你带入到一乘。哦，所以他说啊，这个三乘人啊，小乘人、中乘人、大乘人，其实他们呢、啊、是没有办法去了解佛的这个，他没有办法不能测佛智。他说，因为患在度量，也就是说，小乘、中乘、大乘，他们所了解的。哦，那个大乘就是说，你还没有明心见性之前的大乘，还有二元的这个想法的这个大乘都是不行的。哦，他说你根本就是你啊，还在分别，因为你都在二元的世界里面，所以你还在分别，你是没有办法体会佛的知见的。哦，所以你唯有最后你进入那一乘大法，所有东西就是你真正最后的实相是什么？真的告诉你如来藏。你唯有到这个点上面，你才有机会真正学到实相。哦，他说，所以三车是假，就是前面的那个羊车啊、鹿车、牛车是假，为习时故。现在呢，他说现在一乘是实，一乘大法这个大白牛车才是真的，是今时故，我现在要教你的。但是当你一乘大法都学会之后啊，归实之后啊，就是说最后实亦无明。你学会一乘大法之后，你这个。连这个都要放掉，最后那真的是全部大自在了，哦，不是光解脱，是大自在。那这个时候是真空妙用，所以整个法达这一篇啊，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华严法华经的重点。这最主要，你讲法华经不够啊，一定要把这个五十整个清楚的铺成，最后你知道法华经哦，也就是等于鼓励大家啊。那个要学法华经啊，很重要啊，没有学法华经少了一点啊，好遗憾哦。那所以最后你看他有一句我很喜欢，他说谁知火宅内啊，原是法中王。哦，其实啊，你学了法华经啊，你看前期是不是说法华经说，哎呀，这个 前面十四品啊，是在讲机门，就是在讲前面方便法门，后面才讲本门。所以前面呢，他跟你讲说啊，这个火宅啊失火了，三宅失火了，这个六界轮回或这个三界这个宅内失火了，我们这个色身失火了，要用各种的车把你拉出去，牛车、马车、羊车，什么车也好啊，不对，鹿车，那个羊车、鹿车、牛车啊，要把你拉出去啊，不如乘大白牛车是最棒的。前面是告诉你什么，先让你出火场，但后来告诉你什么？当你全部明白之后，他告诉你谁知火宅内，原是法中王。搞了半天，哇，又要你回到火宅之内。你的火宅啊，这边火宅就是五蕴啊。当你搞不清楚五蕴虚妄的也即是空的时候啊，他要你先出这个火宅，哦，要先放下五蕴。但当你了解五蕴啊，其实当体即空的时候，五蕴就是法身。那他告诉你，你要靠五蕴才有办法修。所以你不知道烦恼是虚妄的时候，你以为烦恼实有的时候，烦恼就是烦恼。当你了解烦恼即是空，当体即空的时候，烦恼就是菩提。轮回也一样啊。昨天的仁波切讲说，不用断轮回，没人要你断轮回，但是他要你了解，就是说轮回是虚妄的，轮回是空寂的，当体即空。你知道轮回当体即空，你马上涅槃了。你不需要出轮回而涅槃，你不需要灭轮回而涅槃，涅槃它就是轮回。最后《法华经》讲的就这道理哦，烦恼即菩提，这个涅槃轮回即涅槃，众生即佛。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